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6度，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开始增多，夜间天气比较阴沉，西部和北部地区还可能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不过今天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天气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上午受高压脊控制，扩散条件较好，午后逐渐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0下4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人体感觉天气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人体感觉天气寒冷。今天中午前后光照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仅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我是叶鹏。 上半段呢，我们听了这个最初的那一版《虎口遐想》。应该说姜昆先生这几年呢，的确做到了与时俱进，无论是这个相声演出的方式、组织的方式，还有跟青年演员在一起编排合作一些节目，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到我们空中笑林栏目啊，姜先生也聊过。那么下面我们就请云飞跟我们聊聊您对姜先生的很多新作品的理解。 我跟姜先生的合作呢并不太多啊，并不太多。我给他的弟子也是著名的双胞胎表演艺术家刘全和刘全利的专场主持，那个专场的策划以及这个艺术总监是姜先生啊。那么他开场就希望我能跳着街舞上来主持跟大家亮相啊。他甚至是上台还示范，因为你上来这个热情还不够，这个热场这个烘托的这个起哄的劲头还不够啊，他带着来。应该说呢，表演上特别的清新，创作上也是体现了新，尤其是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上。也是将近70岁的人了，但是从来都不拿这个老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都是拿青年人的这个状态、心态、包括创作热情上，都跟年轻人似的。这一点上真是令人佩服。你们上半时段咱们听的是他的《虎口遐想》，那么30年过去了，他又推出了自己这个叫，也是另一个春晚作品《新虎口遐想》。这个作品呢，也是他姜昆说相声这个巡演演出当中的一段，应该说也是压了很多很多场了，每一次都要调整，每一次要微调，因为我们团队当中的董建春、李丁跟他一块去参与这个姜昆说相声的巡演，所以我对这个情况呢也有一定的了解。 我一度啊，或者说社会上一度都有这个认知，认为梁左没了，姜昆的这个创作呀，就折了一条腿，短了一大块力量。那么通过这个新虎口遐想来看呢，我觉得姜先生这么多年他个人的创作水平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的。新虎口遐想里面也是很有机的融入了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这个传媒环境下，我们发布信息的方式，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包括大家众生相都给他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姜先生一是挖掘生活，二呢他能够把新的东西能够有机的融入到他的作品里面来。我觉得这些应该说都体现了他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的一颗年轻的心。当然了，这个作品呢，由于受到时长啊，受到舞台啊等等各个方面的限制，可能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入剧场去看一看姜昆说相声，可能您会领略到一个更加完整版的新虎口遐想啊。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姜昆、戴志诚二位的表演。 欢迎欢迎，来来来，小戴小戴说说这段啊。哎，小戴小戴小戴不行了，怎么了？30年前的词儿啊，全都忘了。 不是姜昆啊，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30年前那段。 那让我说 说今天， 今天， 今天，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小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我怎么了、 啊？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的这个啊？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这话，哎，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哦，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儿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 还。 真掉下去了， 真掉下去了。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啊，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 往上拽你。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这 腾不出手来呀、啊，姜昆啊，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干嘛？ 发微信朋友圈啊。 是，还喊呢啊，哎，姜昆姜昆转过身来摆个 pose， 怎么来个姿势， 蹭一下就发出去了。哥们哥们快看，哎，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来点个赞。我掉老虎洞你点什么赞呢？你说 点赞他现在时髦啊。各位朋友别光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上边说了、我们报警了。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啊？ 你掉这时候不对。 什么时候？ 晚高峰啊。 好嘛，把这词儿还给忘了，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这是过不来呀、 我说那堵着那、那小伙子、你身大力不亏，你下来，你救救我。 年轻人，你给想个办法。 小伙子说、江大爷，我特别想救你。 那就救吧， 但你这岁数我怕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 那哈哈，这年轻人怎么想法这么复杂呀？ 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头啊，我还是跟上面说，我说你们坐公共汽车去中央电视台， 对， 找记者来找个记者拍拍老虎怎么吃吧，拍个老虎吃那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啊。 30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啊？ 30年后过去了，我这个现在不用叫记者哎呦，没几分钟呼啦啦全来了， 这记者来得快， 长枪短炮对准了我，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不是，问什么了？ 来来来，姜昆同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 这什么地方的让你给拜个年呢？ 就是啊，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见多识广啊，赶紧给姜昆想个办法啊。 我们想办法了。 想出什么办法呢？ 我们现场直播。 现 就这钓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灯也亮了， 嚯， 机器也对准了我。 哎呦， 还有主持的 哦，还真有。 各位朋友，啊，时隔30年以后，嗯，几分钟以前啊，姜昆又一次掉到了老虎洞里，啊，这次姜昆能不能出来，嗯？他怎么样出来？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嗯，我们大家进行有奖问答。 有啊。这还找问答呢，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猜中者有奖，奖金蛋银蛋。呵， 您瞧这份热闹劲儿的， 那边啊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 哎呦，还自媒体。 哎，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快进我的小房间，快看，快快，姜昆要掉老虎洞里喽！啊，这回可有的看，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刷屏， 看，这就是姜昆，啊，5米以外。这就是那老虎，哦，大数据显示，啊，这是一只年满2周岁的老虎，而且是一只母老虎，嗯，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和求偶期的母老虎。 哦，这还是求偶期 啊。啊，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啊，这还挺客气 啊。大家看，大家看，哦，大数据显示，啊，一般的情况下，哦，这个母虎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对对对，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极其凶狠。 没错， 估计姜昆凶多吉少，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行，您可别刷这屏了。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赶紧得想个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哦，请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紧接着，哦，传来了一个人振振有词的声音。 哦，就听听明白人的， 姜昆。嗯，这次掉到老虎洞，嗯，属于突发事件， 肯定是突发的。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在一起，嗯，在20多条解救方案当中，嗯，选择了一条能将姜昆解出老虎洞的办法。 什么办法？ 自救。 哎呦，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您可不能光说2个字自救，就得请您告诉姜昆怎么样的自救。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啊，姜昆需要冷静的考虑。 对， 你面前是谁？ 谁呀？ 是一只老虎。啊，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什么样的？ 母老虎。 没错。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什么样的？ 是求偶期的母老虎。 是的。 所以现在，嗯，需要姜昆根据实际情况，嗯，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啊。 需要姜昆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发信号？ 不是，发什么信号？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你姜昆不是人的信号。 来看看，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其实很简单， 您说说。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嗯，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然后转身就跑，然后， 哎，不，您别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 这老虎在哪儿？啪啪的没动 啊？对啊。 我干嘛？嗯，我轻轻的走过去。嗯，我还悄悄的，我咬人家一口啊。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这就是，哎， 我这是什么信号？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找死的信号。 我看这差不多。不是，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不行， 我们叫外部施救。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救法？ 我们要动员群众，嗯，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扔绳子。 往下干什么？ 扔绳子。 往下，哦，往下扔绳子。 扔绳子。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套。 套谁呀？ 套上谁是谁。 OK。好。哎呀，你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 怎么不错？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要是套上我了，我怎么上来啊？ 那不就是对吗？ 地上的我还活得了吗？这是， 啊，对呀，啊。 什么？ 你看， 哎呦，哎，我一摸我这儿 怎么了？ 我这有手机啊。 你自己有啊？ 对不对？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你自己求救， 对不对？哎，啊，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啊，你说，这手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个接一个 啊，不少。 这关键时刻没信号， 没信号， 上面的啊。有 WiFi 没 要给个密码。 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找他们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哎，对，找园长。 什么啊？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给抓起来了。 出什么事了？ 这犯什么事了？ 贪污老虎伙食费。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不是江坤，你调这时候不对呀。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对，这是老虎还没吃饭呢。 对呀，你自己救自己吧。 我赶紧说吧。老虎抬起头看看我。嗯，是我。我又来了。 30年前来过一次。 这地方我熟。 熟。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那是 啊。估计是你爸爸。 还真有这可能。 提起你爸爸的，我想起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爸爸的。 哎呦，什么事儿你对不起老虎他爸爸呀？ 当初我答应出去以后给你爸爸找一只母老虎。嗯。可是出去以后呢，我这人诚信太差，竟不给自己搞对象，把你爸爸搞对象这事儿给忘了。 好啊，没想起人家的事儿来， 也不是你爸爸，嗯。哎呦，估计是搞上了，要不你哪来的是吧？ 你都吓晕了。 你别动我，你别动我啊！我知道你饿，你想吃我是吧？ 是想吃你。 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我细皮嫩肉，我算绿色食品。 那今天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就这些年别的咱不敢说，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告诉你，我就没少吃呀啊。假酒我也没少喝，我们家装修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我也没少吸。你要吃我，你就等于吃毒药，你的小身子骨不一定受得了。 哎呦，我说江坤啊，你嘚吧嘚吧跟老虎说这个，他听得懂吗？ 这老虎听完了啊，噗！ 你看看， 噗！ 坏了， 噗噗！ 扑着你没有？ 突然一转头，噗！ 这怎么意思？ 噗噗噗噗噗！哎，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哟， 我回窝里去了。 我突然想起来，这不是野生动物园， 这不是， 这是正儿八经的，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啊。 这里的老虎， 它经过驯化了，它不吃人了。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没野性。 哎，出来！你不吃人，跟我出去玩去。 出来！ 它死活不出来。 不是，他怎么不出来呢？ 我估计他明白，现在出来没他的好。 怎么了？ 现在啊，苍蝇老虎一起打。 他也明白。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戴志成二位合作表演的《新虎口遐想》。下面请您听一个小段，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方言演究》。 相声演员的研究语言，走到哪儿啊，演出啊，要学点方言土语， 要经常学习。 这个方言土语啊，我们不一定学得很像， 得像那个意思， 但是掌握它特点。 对， 我专门研究过。 是啊， 哎，我研究过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这三个地方人说话。 哎，您说说这个北京人说话有什么特点？ 两个字。 哪两个字？ 随便。 随便。 哎， 上海人呢？ 也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轻巧。 哦，轻巧。广东人呢？ 还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费劲。 是吗？ 哎，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 好啊， 简单的数个数。 从一数到十 啊。那个北京人数起来非常随便 啊。北京人数数怎么数呢？ 那个舌头在嘴里边一咕噜就出来。 是啊 啊，北京人数数，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 哦，这就数完了。 你不留神，你听不清楚。 这是够随便， 这是北京人。 那么上海人呢？ 轻巧。 轻巧到什么程度？ 轻巧到他牙齿都不带张开的，照样把数给你数清楚了。 是吗？ 不信我闭着牙说一回。 哎， 你看着啊， 上海人数数：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真是轻巧啊！ 这是上海人。 那么广东人呢？ 费劲了。为数数以前先运气。 是啊， 他冲击他这个声带，发出低的频率来。咱们叫，哎，你是谁呀？奔高走。 那广东人呢？ 广东人说：“喂，雷海宾哥啊。”他奔下去 啊。数数呢？ 一不叫一， 叫 呀 呀 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嚯，还真是费劲， 不使劲说不出来。 就是 你甭说讲这个方言土语 啊， 大家都讲普通话 啊， 带着自己方言特点 啊。普通话也带着方言特点， 随便叫个同志们。 那么北京人呢？ 非常随便。 是啊。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以为叫徒儿们一样， 到花果山了， 随便的把那智子给你省略掉了。 上海人叫同志呢？ 上海人在北京买东西，你看上海人说普通话，喂，同志，同志，同志，

然后我再去天津吃个狗不理包子， 有点赶吧，这已经还在呢， 还在。晚上我还能回北京听场相声，我再钻个被窝睡个觉。 何必不在天津把这相声听了呢？ 哦，也是哈。 对，你别摁了，你刚才把它拧小了，你忘了。 我今天 那个效果器坏了， 哎、都被我摁坏了， 不是你那组合键了，出来不是那声了都。哦，啊，我天，给人关了可还行。 我重启。 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说一说，如果有一天突然让您早下班了 啊， 您会做点什么，想点什么？ 对对对， 啊、高磊这一通折腾是吧？但是他就没想到他已经被开除了。 啊，真的这事儿啊？ 就是。就那什么之前乐呵乐呵得了呗。 哦，就是、 啊、 就是。 对对对。 这个音效键彻底。 对，你别让你推推这个得了。 好吧，来推推的吧我。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说一说啊，突然早下班的一天会有什么样的安排。瑶瑶说起了起了、 啊、 你们提前了真好。 是吧， 正好能听见，我现在带娃上课的路上。娃不容易啊。 哎呦。 家长。比娃还不容易啊！ 是啊，娃是上课，您是加班去啊？ 对，唐小僧，您真是，我会在公司坐会儿，等不堵车了再走。都提前下班了，您才提前那么点儿？ 就是，哎呦，您要 是 提前的早的话， 对对 赶上八点早高峰，他也不行。你刚才说我八点下班了， 哦， 是不是？我八点早 是是 早高峰啊？ 你是被开除，被除名。 好惨、 嗯、说说啊、嗯、你太早了就相当于没来呗，是不是啊？咱们赶紧说一说，往里偷闲说，你俩谁没起啊？ 啊， 我这不是在说谁没起呢，我在床上听你们俩侃的不行吗？ 我们俩都在桌子上呢。 夏花的语说，我在被窝里听你们俩说话不行吗？ 行， 我们俩都在桌子上呢。不不不，我是在椅子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你在桌子上， 就是扶着桌子呢。我 怪不得这台子又变窄了呢。横卧当场，哎，醉卧直播君莫笑、啊、 我这躺着也中枪， 自此就被开除了。 好嘛， 当然你喝了直播恐怕是不行啊。 对对 对， 对 吧， 啊， 来 说说吧， 不经沧桑怎成男人啊。您好您好，说一说，如果某天突然让您早下班提前下班了、嗯、您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和打算，有什么样的想法，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咱们畅想一下哈。 嗯，畅想一下送货啊、哦、人在送货呢。 哟，这大早上起来的， 辛苦。什么货？ 不是给我们家送快递的吧？不是不是， 货到了吗？ 接头暗号是什么？ 这哎，你这就不是我们这、 啊、 接头暗号是什么？现问呢？ 应该十个眼色立马知道， 处理掉， 处理掉。哟呵，我立马就 pass 了，是不是？ 一丈红处理掉。 哎呦，一丈， 这个处理的过程太长了。 对、 啊、对， 鹤顶红差不多。 哇。不不不要这样啊！ 不要这样， 这样 大早上起来太吓人。 对 对, 对, 对，说点高兴的事儿、 啊， 说早下班的事儿 啊！大家呢说一说，我们稍后呢给您带来一些重要的消息，比如说今天夜间西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或者小雪， 真的假的呀？另外下周一到， 这不能瞎说， 哦、不能瞎说 啊！到四月八号，尾号限行再次轮换，就在下周一正式开始。 哦，还有呢，四成旅客呀、嗯、可以刷脸进北京站了。哎呀，我在不在那四成里啊？ 嗯。你想多了，网购火车票超八成无需验证码。 嗯，我在不在这八成当啊？不是那个票、啊，那不是我了。更多内容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着，咱先来说说天气吧。 好， 今天呢受西来槽的影响，哈哈。这个地方是西来槽的影响啊、 嗯、 本市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再次转阴， 火 夜间西部地区局及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 嗯， 近期呢气温持续走低呀、啊、不是这个怎么持续比较低， 对对对， 本市流感频发，请市民朋友在防寒保暖的前提下加强体育锻炼，不断提高咱们御寒保暖的能力。 嗯，你看我这小身板啊， 嗯， 多健康啊，上直播都快赤膊上阵了，我都快。 这个不文明，不文明， 不文明，对对 对。 对， 后边还四个小节呢，您念念成吗？ 说说哈、 啊， 昨天呢，我们已经聊了，迎来了小寒节气。 是。 小寒节气呢，是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平均气温呢比大寒节气要低近一度。小寒这一过啊，就要进入出门冰上走的三九天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咱们应该注意冬藏，就是藏起来的意思哈。哦、这样呢， 内敛一些 啊，内敛一些、 嗯、 啊，收着点，咱们这样春天才更有生气。 哎，从作息角度看呢，人们要在日出之后阳气强壮之时再起床，到早睡 晚起啊，那么大家可以不起现在。同时呢，要防止过度劳累，精神少虑，保持精神畅达乐观。 哦， 啊，这个从饮食角度上来讲呢， 嗯， 此时进补视为最佳， 是吧？ 但是得有的放矢， 没错。 特别注意啊，食用一些温热食物以补益身体，防御寒冷气候对人体的侵袭， 不能吃凉的了。 哎呀， 另外呢，太过辛辣的也不能吃，对吧？这个时候啊，你说我这种人的身体啊是不受补的，你说怎么办吧？ 哦， 就吃啥啥上火， 嗨，凑合活着呗。 哎， 你这个真得跟听大夫的建议啊， 哦， 因为个人体质都不一样，大家不要说吃羊肉补就都跑去吃羊肉， 那不行。 对， 嗯， 哎，看自己的体质。 对， 鱼汤好喝，那也不是喝了都能舒服。 是我只吃牛肉， 不上火才怪呢。交通方面呢，嗯，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吧。 好，先来看看路况， 啊，报路况。 得嘞，目前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迎宾南桥是车多的，西南四环科峰桥桥上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哎，你这报的不行啊！ 哎，不行啊！ 这样， 你看看我听听。 京台高速， 哎呦呦呦， 进京方向， 哇，哦， 哎，电子桥，哎，这块车多，哎， 哪儿桥？ 这不念电子吗？ 电子桥，哦，我听成了那个，就以为是电子电路的那感觉呢。 电子 桥，哦， 对对对 对对对对，是是是， 嗯， 没去过这地儿，下次瞅瞅。 但是这字也念田啊，但是电子桥应该是这个。 嗯， 提醒大家，总之呢，虽然是周末 啊， 车少车多都得注意安全。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这出门坐火车可不可以刷脸？你属不属于这四成啊？我们瞅瞅，今年春运哈，北京站进站通道四成旅客可以通过刷脸进站。春运期间的北京站将再增加六台刷脸自助进站设备，和目前使用的四台机器合体之后啊，北京站进站通道呢将有十台机器可以刷脸了，占到了总进站通道的38%，接近了40%。那你 明白了？ 你刷了吗？ 是这样 啊， 这是给人这春运啊，春节呀，啊，提前要回老家呀， 啊， 学生啊，然后咱们务工的这朋友们呀， 啊， 外地的朋友们，我呢就别去给人占这位置了。 哦， 啊，你也别捣乱。 你最近不用出远门， 你非这会儿出什么远门啊？ 哦， 人家该回家。本来对人家这些机会，就是你占一个座位，可能人就少一座位。 对 对, 对， 没有特别的情况，咱就不出去。 对，咱北京人，咱就不动弯。 嗯，也别说， 那也不行是吧？该办事儿办事儿， 我也得那个溜达溜达。我一生气去个远地儿。 嚯，你一生气哪儿？咱立马开拔 奥森。 哦，这天 哎呦，奥森， 地铁8号线直接到，不用去坐火车。 哎，那你早上起来打车也得打半天， 啊， 然后我那会儿不在那儿常走吗？ 对呀，啊， 一圈5公里，一圈可能是，哎， 走多长时间啊你？ 4公里是多少？ 5公里，他那一圈5公里。 那你说南辕北辕，俩不一样。 南辕是5.5，差不多。 对， 啊，还多点呢。 北辕更大 啊？对。 对，有的时候我们南辕一圈，北辕一圈。 嘿呦， 一激动还北辕也两圈。 哎呦， 那会儿走的，我跟你说， 天哪！ 人称奥森风火轮就是我的。 你是小哪吒吧？你是。 来看看下周一起呢，要提示大家，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再度轮换。自下周一到4月8号啊，下周一是1月8号，哈哈。 哦，对， 星期一到星期五呢，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啊，也就是咱们这么看 啊， 周一是5和0，您就顺着往下排吧。 对对对， 对吧？ 告诉你，刚才他说到了1月8号，特别兴奋。 哎呀，不要提了，都是俗事， 都是俗事呀， 俗事。 那我们就忽略了，可以吗？ 忽略忽略， 我也可以忽略呀。 哎，你先放一段片花，我先收拾一下你。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咱说说住吧。 好， 位于四环边的两个公租房项目青秀家园和南苑西近日呢拿出了173套房源公开配租。不同以往的是呢，这173套房源采取了快速配租的方式，不再进行摇号啊或者先到先得，而是综合按照备案年份、配租资格情况、意向登记时间进行排序，以最终排序的顺序为选房顺序。 哦， 综合考虑了。 嗯 那个就是随机性大一些， 对对对， 这个会有一个综合的考量。 是 这些 办法呢可能会不断的穿插进行，因为有的朋友就像摇汽车号一样，他会摇了很久，但是住房可能是更急需的一种情况。 对 吧， 来我们继续说说这个二手房的事儿哈。本月起呢，本市市民购买的二手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啊，将可以在更多的二手房评估机构当中挑选符合自己意愿的接受服务。日前的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了关于二手房评估机构选用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开放认可的评估机构范围，但如果发现有严重违规行为的，将被纳入到黑名单里边，两年内不准其再次参与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抵押物评估工作的申请。 嗯，黑了他 就是的。 对，但人家通知啊，不是选用有关问题，是关于二手房评估机构选用有关问题的通知 啊。 就是这些机构你怎么选？ 是 选用 啊 你得擦亮双眼。 哎，说的好像跟刚才是我念的似的。 我折过去了，我。 你这是褶出来了，你给没事，咱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 啊。 好 的， 好的，说说这个。什么事儿来了？哦，对，早下班、哎、我怎么给忘了？ 就是的呀。 哎，早下班的情况， 肯定开心、啊。 早下班了 啊， 您会怎么安排呢？ 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力量？ 对，让您下班之后，各种各样的安排。 嗯。 高磊精选啊， 嗯， 以后你真的，我觉得以后你上节目的时候可以做这种老歌回放的， 是吧？ 风格啊，对， 我一直秉承这样的。 你早点调好，是不是？ 可以， 咱早点调好啊。 对呀、 啊，专门跟不一样，因为有新有旧，我觉得好的老歌也值得再听。 那当然了， 对对对， 都是经典。 对， 现在那些歌 没法听。经典男人高大磊， 人生赢家就是我。 我天。那你跟我们谈谈吧，谈谈吧，比如说有什么？ 就早下班嘛，回家可以多干点活儿。 你还有活儿吗？你 没。 这个我们来说，初见说，自从节目改时间以后，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见开始的我们出发 哦。 对，我们7:30都是准时开始的， 对， 晚一点可能。Dream 天空说，现在去送乘客，我很开心。我现在没有体会过提前下班的感受，因为我是这个网约车的司机。 哦， 主持人辛苦了。哎，您也辛苦， 您也辛苦、哦、辛苦。 我经常需要这么约车， 好嘛，留个电话吧。 啊、哎，不是 啊， 咱不是来捡便宜的、 哦。对对对， 您辛苦您辛苦。 忙里偷闲说了，突然通知早下班啊， 嗯， 那得看提前多早，提前半天我就约个朋友。 啊、提前半天 啊，我就约个朋友去、哦。现在都忙，难得坐坐喝喝茶， 是不是？ 咖啡厅咱们坐坐挺好，吃饭那就随性了，没有王姨吃的那么讲究，也没有高磊那么能干。因为您夸我能干，可以。如果要是提前一个小时左右下班啊，那就直接回家得了，自己在家泡个茶，品个茶，放空自己，好好歇歇、嗯、 是是是， 高磊提醒的好，1月8号你俩有过生日的，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也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提前送出我的生日祝福了， 这倒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是吧？ 这倒是非常重要、啊、 嗯， 对对对，我这其他的事儿不重要，主要是值得纪念，真的、 哦、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特别的日子。 对，另外我倒是觉得他说这个忙里偷闲说的对， 有计划性吗？ 不是， 是吧，啊、 这关键是告诉，高磊啊，你今天可以提前5分钟下班。 哦天，那跟没提前有什么区别吗？ 哎，你这么大意见，那延长2小时。 好、哦，这儿挡着我呢，所以你别当领导。哎呦，对，你是我领导。 哼，哦，我说前两天那个投票，啊，不不不，这不能开玩 笑。我告诉你，投票我就投了，投你了吗？我。 投不投我都没关系，这就是个人意见， 是是是， 都允许 啊，允许。 挑衅说提前下班一定是回去睡�觉、啊，这一月上30天，一天11个小时，我还不抓紧休息 啊？哦，这什么工作性质啊？ 您这有点疲劳。 服务行业， 嗯， 是吧？餐饮业，我这么瞎说瞎说， 这是你个人愿望吧？就上人蹭吃去。人生几步说，节目没开始我就带辣，一直忙着做早点呢。 嗯， 看看，这是一位 开早点摊， 不是 啊，这个早下班我就和家人一起去一个美食餐厅大吃一顿， 吃一顿 啊，然后携手去逛逛商场， 可以。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未来这商业形式啊，都是复合型的，单一型的不行。比如这地儿就能吃饭 啊， 不吸引人， 不行不行。 说商圈其实最好也不要，最好是一个极大成的这么一个地方，在里边什么都能解决。 你最希望有什么吧？你说说。 电影院， 电影院， 书店， 哦，书店，好好。 餐厅， 餐厅， 嗯，不要女装， 不要。这有点过分，我告诉你，人家可就靠女装赚钱呢， 女装在顶楼。 不，人家一共八层楼，六层全是女装。 我也知道， 一层是男装。 还在上班， 对， 太不像话了， 提提意见嘛、哎、 所以咱们专门开一个给男士建的商场、 可以，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 有商机， 有商机、 有必要， 有必要， 你有这资金吗？启动一下， 你不是有吗？ 好，你把我卖了吧，我看行。 司仪也说在被窝里呢。嗯，吴道说了，哎，提前下班有提前吃鸡呀、啊、 这是 是打游戏， 打游戏， 打游戏赢了不就可以吃鸡、 哦、 他就提前玩这个、 哦、 这还不错，不属于那天咱们聊的、啊、上班的时候还用网络的那位，上班等于人没玩啊， 对啊， 憋着下班玩，提前下班提前做这个事儿 啊，挺好挺好。大家伙继续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是 万一让您提前下班了，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安排，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担心自己被白白了呢？ 我就不担心这事儿，真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家说着呢，我们给您分享其他方面的消息，来说说医保，好吧？昨天呢，城市居民医保开启网上自助缴费功能，网上缴费成功之后呢，第二天社保卡即可正常使用了，无需再等待集中扣款日。缴费的时候呢，打开手机或者电脑浏览器，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在场景服务栏目下可以看到网上自助缴费这个模块。进入网上缴费页面后呢，跟网上购物的模式是类似的啊。系统会提供二维码扫码缴费、快捷支付、网银支付三种方式，选择一种都可以啊，选择哪一种都行。如果遇到操作问题呢，您还可以拨打电话96102，相信呢那个在网站上也会注明、 嗯、 对不 对？是是是、 啊、 没错。那说到了这个刚才自助缴费这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报销医疗费的事儿。 嗯， 岁末年初手工报销医疗费进入高峰期了， 你说这以后是不是也能够自助报销啊？ 有可能，这肯定的。2017年去年发生的需要您手工报销的医疗费啊，申报截止日期呢是这个月的20号，那眼瞅着就到了呀，逾期不申报，医保基金将不再予以支付了。 嗯 啊， 虽然还有半个月，听着挺多的，但其实 眨眼就过去。 那2017年不一会儿就过来了吗？ 是啊， 对吧？今年已经是2018年了， 哎， 耶耶， 马上就过春节了。 你想想，咱们国家承办奥运会已经是第一次承办奥运，已经是十年， 2008年 都过了十年， 8月8号， 嗯 啊。你看我记得这清楚， 是是是 啊， 什么意思？你这么炫耀， 就是喜欢奥运啊， 哦、 爱奥运。 到时候今年的时候，你多给我们普及一些。 好好好， 说到运动呢，我们也要说说昨天下午呢，北京市中小学生冰雪运动课程展示活动，即校园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广渠门中学举办。最近两年呢，本市已经有将近14万名学生上冰上雪，学习旱地冰球、冰壶、滑雪等运动。2018年下半年，首批52所冰雪特色校将迎来评估检查。 哎， 就是其实同学们学了锻炼身体，还能了解这些知识，在举办比赛的时候看的就是明白人， 多好啊！是啊， 跟家里，哎，不知道吧？ 爸爸，你看他们干嘛呢、嗯？他们打架了，这是允许的呀，冰球允许的呀。你看我解释， 我也要参加。 你参加打架还 是？不 是， 他是合理的范围内。 对对对， 就如果你有情绪，可以宣泄 对对对宣泄一下。 对对对， 啊、 爸爸，我要跟你打架，你不要上去瞎掺和。哎呦，前日子有这么一家长 啊， 家长上去那什么了，所以这个普及工作特别重要。 哦、就是 各位小朋友们，就指望你们了。你们可以说，哎。我讲说不要动啊，吃什么花生米？ 对，说得好， 吐出来。 啊、好，吐， 给我留点 啊，不叫好，吐出的还要啊，算了吧。你刚才不是说咱还要开一家百货商场的吗？ 啊、 哦，我告诉你，你谨慎吧，你有钱你都谨慎， 没钱不用。嗯，我谨慎。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慎，就剩慎了。 嗨。 近年来华堂在北京市场上接连关闭了8家门店了、 哦、 你瞅瞅，仅剩亚运村华堂一家。这家店呢将更名为北京伊藤洋华堂，正式启动改造的这家商场将重新定位为年轻消费客群，同时呢将引进哎，跟你说的差不多，什么健身啊、轻食啊、餐饮啊等新的业态。 对， 重新改造之后的亚运村华堂呢将于今年5.1正式亮相，三层改造之后将打造成儿童消费业态，包括什么呢，有儿童乐园、婴儿游泳、早教，那么此外其他楼层引入的餐饮还有包括旅游、户外运动、健身等新品类和新业态将占总体面积的40%-50%， 听了 都得变。 女同胞的占6层楼 啊， 这个娃娃的占2层楼 啊， 男士的请到地下1层逛一逛吧， 和超市合并在一起，这可怜劲儿了。 差不多吧，因为男士消费能力确实这里边是最低的、 最弱的。 嗯， 花什么钱还得看媳妇儿脸色。 还不乏我这样。极力拉动大男士消费水平的、 我们就靠你了。 不是，男士一般是这样，一般是不买， 不买，要买就 憋一大的 大 对， 真的，来吧，给你幸福啦。 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你就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如果突然让您提前下班了，您会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是吧。孤狼说了，想太多了吧，不让加班就算提前下班了 这不是让您畅想一下吗？ 对对对，咱们这不就是胡思乱想吗？ 对， 好嘛，这不就是白日做梦？不是，没有 白日做梦伤肾，我告诉你啊。 啊，是吗？ 真的 不老那样，就偶尔愣个神。 哦，愣个神可以啊。 凤舞说了，我现在退休了，以前呢上班的时候有时候早下班，我会回家做饭，让我先生进门就吃饭，给他个惊喜。 哎，这 有这样的经历的、也是有过的、只不过是在以前。 现在呢等他做。 单位啊，单位不一样。 哦、来看看这位叫四儿的先生。先生哈，我从凌晨3点起床一直到下午1点都开会。 Hi, Siri. Siri, 哦，一直到下午1点都开会，必要的时候下午4点还要开会。就没有感觉过早下班的日子。您什么工作要凌晨3点起床就要开会，一直开到下午1点？哇、哦、气象会商 半夜 啊，商量一下。 哎，这样大家都介绍一下职业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样分析起来也挺困难。 对 对 对， 比如张要知道，咱们也让其他人了理解一下您的这工作。 对、 对不对、 是是是 啊，跟我们说一说，然后再继续。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尽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乘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尽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